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播出的三 D 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 S， 我是 Cathy。 占领中环，这个持续了75天的占领运动啊，应该说叫做占领行动，不能完全的只称为占领中环了，因为确实发现它的这个核心区已经不再是中环，甚至可以说横琴区域呢，应该是长久以来都是在金钟。那么在持续了75天的行动呢，终于昨天在没有出现任何暴力的情况之下被清场。香港警方呢是出动了7000的警力，政府总部呢和这个立法会也是全面关闭做配合，因为他们几个建筑是挨在一块的，所以必须得全面的配合，也是要防止对于政府总部或者立法会有任何冲击性的行为，有任何的不测。那么结果呢，整个的清场行动呢一共是花了8个小时，所以也可以说啊，存在着2个多月的这个下雀村终于是消失了。昨天晚上这条道路呢就开始陆续的通车，最后呢警方是一共拘捕了209名的抗命人士，包括12名的学联成员、4名学民思潮成员和15名泛民的立法会议员。另外呢还有909人被警方登记资料，就是他们把那个金钟的占领区给封闭了，你要出去的时候你就必须得出示身份证是吧，登记。其实登记完了之后呢，就相当于也是警方已经记录在案了，将来有可能会被警方追究。但是现在的情况似乎昨天被拘捕的人士有的已经是保释出来了是吧。 我来更新一下，其实刚才樊素提到的209人，其实那个数字后来又产生了一些变化，是249人。同时呢其实在今天早间的时候，就比如截止到今天早上8点左右呢，其实是全部这些被捕的人士哈、啊、放的早上8点已经左右离开了警署哈、啊、包括这个学联的秘书长周永康。看到目前的情况是被扣押的60多人已经在凌晨就全部获释了。那么目前来说呢，其实在这种或无条件的释放的情况下哈、啊、其实警方呢也会保留的一种追究权利，他也会在后面的话可能会追究一部分的这个问题。 总体来说感觉这一次的清场比我们想象中要平和和顺利 而且快。 有什么 对，没有很多冲突。其实我觉得这一次不得不说整体的清场透明度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在清场之前的警方是已经在记者会上已经详细宣布了整个会执行这个清除障碍物啊，以及出动的警力的人数都是有一个公布的，而且同时警方也说会给半个小时的时间，也就是说宣布开始清场之后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是让占领人士自行离去。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这半个小时之内是自行离去的话，实际上相当于你就是免去了法律上的一些责任。 对， 所以包括说被捕者会被带往哪里，他警方都有一个披露。我想前期的这种透明度也是让这次的清场比较顺利的一个原因。 我想这个警方呢在这个清场之前真的做了比较详细的一个盘算，因为之前就是用比较适当的武力吧，他们用其实适当武力引起了这社会不同的一个反弹。那昨天呢我们看到他们清场有部分人要抬走之前都跟他们花了几分钟跟他们说他们的权利，还有在对他们的那个情绪做了一些平视的作用，然后才抬走他们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社会上的一些讨论哈，我觉得还是主要有几种意见。那一种就是说早就该清场了是吧，这个一点都不意外，终于等到清场那天。你看昨天那条道路开通之后大家其实很开心，很多人觉得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2个多月来的不便，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就表现出比较煽情的一面。我确实也看到今天报纸上像星岛日报我都有点意外，因为我感觉上星岛日报是挺亲政府的这么一份报纸，但是今天他的头条处理的他是用了周永康就学联的秘书长撑着一把小黄伞然后低着头暗自流泪，就是他用的非常煽情的一个，而且中间他描述的一些现场的情况，就是比如说老婆婆她可能70-80岁了，她会劝那些年轻人说你们先走，她说我已经年纪大了，我被捕无所谓，因为我反正都是在家里，但是你们被拘捕会影响你们的学业，你们快走。 然后呢就有看到有年轻人就是流眼泪，就是痛哭流涕，这些都有，也看到那个国民广场前面那个大黄伞，所谓的艺术品其实还挺粗糙的，就立在那儿被推倒的时候，也很多人就是抹眼泪啊什么的。所以可能真的是昨天 TVB 他们拍的那个电视也是有采访一些现场的占领人士，说七十多天下来我们是有一种所谓的革命的友情啊，那个七十多天里面，就这里所谓的一种乌托邦的社会是香港很少见的一种人情味儿。所以两种的态度哈，一种就是早就该来了，另外一种呢是对这样的一种所谓一起走过来的日子吧还有一点不舍，这个也其实也挺能理解的。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参与了七十多天的占领行动的人，他可能确实总之会有心里会有波涛汹涌的一段。 我想那个不舍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在占领了七十多天里面他们已经成了一条村，这个镇中的村， 没错， 还有每个镇末有他们的号码或者是记录，就是寄信的时候也给他们派信，那个就好像、 真的吗？ 就好像一个真的是一个村，那这村民现在都要四散了， 是啊，被强拆了， 所以他们就肯定有一点不舍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像刚才其实在清场之前，双方大家都会有社会上会有一个顾虑，就是一个是担心警方会过度的使用武力， 有什么风险没有， 对 是吧？ 另外一个可能就会担心会有一些人会以武力的方式来抵抗警方的这个拘捕，但事实上证明这些还都算控制挺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一定要，可能如果你在之前去早就自己去做一个清或者自己行李去的话，可能不会有这么和平。也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些弯路是一定要走的。那双学上一次的一个失误就是号召大家去冲击包围政府总部的这个行动，那最后证明是以一个失败来告终了。所以我想那一次的经验也给这一次说大家去坚持一个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是留下一个很好的经验。 对， 他自己其实提到刚才那一点，就是说其实清场的话这次相对来说比较平静。早前呢杨振英其实表示呢说这次清场呢会金融清场会保持一种就是最低的武力。他说当时那个新闻里面还说可能会出现一些暴力的这个流血的冲突啊，但是其实这种场景并没有发生。其实在昨天的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一点就是我是有一瞬间很感动，因为什么呢？因为他那电视做一种切片式的一种拼接，就是， 然后再配点煽情的音乐， 对，就是相当于一个人啊让他最后的这个说一下他的口号，比如说什么我要真普选啊，什么这样口号啊，什么公民抗命啊什么的。在那一瞬间之后呢，警察呢在缓缓的把他这个搀起来，完之后再抬走。那一瞬间，其实抬走很多人的话，你其实 对，其实也没有人抗争的，就是你说何韵诗是吧？何韵诗大陆也熟悉的一位歌手，包括几位立法会议员，包括学民思潮这个学联的人，扛走的时候，有的七八十岁是吧？ 是 有的十几岁，学民思潮的那个小女孩， 我觉得她唯一抗争 没有一点反抗， 她唯一的抗争就是相当于她躺着不动，完之后让你纯抬着我，就是那种 感觉。你知道我看的时候，我说之前占领中环三次。是吧，他们演练了这么多次，就是 TVB 一直在放，从头到尾从早到晚的放，说如果真的是遇到清场行动他们会怎么弄，就是说你要放软浑身，这样会增加警察抬走你的难度。我想七十多天是吧，终于是这一幕还是能够看到的，也说明他们演练没有白演练啊。好，那我们紧接着想来连线一位凤凰卫视的记者，他也可以说七十多天一直蹲守在那边，那跟他聊一聊昨天的清场情况到底怎么样，尤其注意的就是警方的策略问题，发现其实两个地方都在清，一个是在金钟，一个在旺角，但是在两个地方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来问问黄芷渊，看看他昨天在现场有没有观察到我们在棚内看不到的东西。芷渊你好。 范总你好。 能不能先跟我们交代一下就是今天你在金钟现场看到的情况？ 好的，樊素。那其实我现在走在的位置呢，就是早前金钟这个占领区的位置啊。那可以看到呢，警察在昨天呢进行了清场之后呢，今天这一边呢可以说已经是基本上是恢复了正常了。我们看到呢，在金钟、中环还有湾仔呢，是多条被封闭了两个多月的道路呢都已经是重开。那么今天早上呢，在区内这个交通呢基本上都是大致畅顺的。 那我们今天早上就是采访了一些香港的市民，有很大的一部分呢是在中环、湾仔或者是在金钟一带呢是上班的。他们都说呢，是重开了道路之后呢，基本上他们就可以正常的坐巴士啊，或者是坐其他的一些公共交通，那可以说是陆续的恢复了正常了。所以可以说是跟之前一段时间相比呢，是那个对比是很大的。 嗯，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呢，其实在现场已经没有太多的警察呢是在场戒备，但是在昨天清场行动结束之后呢，尤其在立法会的附近一带，还有在金钟的海福天桥附近呢，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杂物，所以早上呢是多了很多的清洁工人呢在那边呢是清理打扫这样。 嗯嗯，那其实昨天整个的清场行动哈，在我们看起来是比预期要快而且平和的，因为之前有消息说可能在圣诞节之前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清理完，但是昨天看上去仅仅是用了8个小时，大家的包括后来把示威者扛走也很顺利。 嗯， 那我不知道昨天你在现场观察到的警方他们这个策略哈，有没有说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是不是因为他们策略得当才让这过程显得这么的顺利？ 嗯，其实首先要说一下，昨天这个他们是叫清理障碍物行动，其实没有用清场这两个字。 嗯， 但是其实昨天这个行动呢是分为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呢是由执打主任来执行，也就是说呢，昨天早上一开始从10:30开始正式行动的时候呢，当时不是警方来主导这个清场的行动，因为早前呢，香港高等法院呢就是颁布了一个临时禁制令，就是说呢，在金钟这个占领区里面，其中3个路段呢是需要被清理。所以呢，是交给了这个权力，是赋予给了执打主任来执行。所以第一阶段的清理障碍物行动呢，是由执打主任来进行。那么昨天是大概用了2.5小时，在大约是1点钟左右呢，基本上就是禁制令范围里面的3个路段呢，都完全的是被清理的。那么可以看到，虽然说呢，还是有一些占领人士呢是在场留守，或者有一些市民呢是围观，但是呢，在这个清场的行动当中呢，基本上是没有遇到太大的阻挠，是很顺畅的。 嗯。 而至于在他们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这个清理占物行动之后呢，警方就接手，在下午呢，他们是多次呢是用扬声器，就是呼吁其他在这个占领区里面的一些人士呢要尽快的离去，但是呢，基本上呢，除了有部分的人士自动自觉离去之外呢，大部分人呢都是继续呢是留守在这个占领区里面的。所以呢，在大概是下午的2点多呢，警方呢才是真正的开始采取一个驱散的一个行动。那么一开始呢，我们要说一下他们那个策略啊，并不是我们看到早前可能在旺角或在其他地方的一个清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策略。他们昨天呢是在中环和湾仔两边呢是夹攻，也就是说呢，他们行动的时候呢，首先是设立防线，是把整个这个占领区呢是包围，然后呢是从外围到中间中心的位置呢一直是推进，这样去进行的。 嗯嗯。 然后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清场这个行动过程呢，为什么会那么畅顺，或者你刚刚所说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占领者并没有太大的反抗，或者是有冲击警方的防线这样。 嗯。 那么他们大部分都表示呢会配合，就是警方要他们撤离的时候他们会走，而包括到最后可能最后留守到最后是被警方扛走的那些人，他们也是没有说是遇到太大的抵抗啊或者怎么样。 嗯。 所以虽然说有部分的示威者还是与警方呢是有发生口角，但是昨天看到整个情况呢也是相对来说呢气氛是平静的。 嗯。 然后警方虽然说是说是准备了是7000警力来进行这个清场，但是我们在现场看到呢，我估计是没有那么多人的。 哦。 因为很多警察呢其实他们根本是在警车里面是戒备，因为根本没有需要出动那么多人。 就是看上去警方是轻松的是吧？ 嗯，相对来说，就是我们跟一些就是前线的一些警员也聊过，他们也说，比他们想象中是可以说是顺利了很多。 嗯，那昨天有没有在现场出现就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画面或者一些小的细节？因为我今天看报纸，有一些报纸就也会比较煽情的图片也登出来了哈。我想问问你，昨天在现场有没有类似的一些情况？ 嗯。我想你可能提到有关报纸一些煽情的图片，可能是看到有一些示威人士落泪了，然后不舍得这样。 嗯， 那其实我觉得这次这个占领行动在香港来说可以说是发生了很多事这段时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75天，从夏天秋天到冬天，从一开始学生是发起了罢课行动，然后到警察释放了催泪瓦斯，到市民静坐，然后呢可以看见整条马路全部都是布满了这个帐篷啊，甚至有些学生是自己搭建了一个自修室在那边读书，还有自发了一些论坛等等等等。这75天可以说是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所以有部分的示威者呢他们就表示 七十五天他们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金钟这个路段。所以当警方是进行清场的时候呢，可以说有很多人是很有感触的。 嗯， 我们先不说这件事件到底是怎么样，就对还是错还是政见怎么样，我觉得这件事件对于香港来说呢其实是元气大伤的。 嗯， 我还很记得就是刚刚一开始发生这个家中事件的时候呢，我们去前线采访，你走到金钟啊，包括铜锣湾，还有当时还没有被清场的旺角，那些占领区呢其实有很多很多标语是非常的显眼，比如说是拒绝沉沦啊等等，要普选啊等等。那我觉得有一点是很讽刺的，就是说占领人士他们所标榜这些所谓什么抗争的口号呢，其实也是反占中团体一直挂在口边要反对占领，他们要反对占领因为他们要争普选，因为他们要拒绝沉沦。所以我当时就一直在想，为什么同一个目标会造就出那么不同的一个政治的立场，为什么会导致香港社会这样的撕裂。所以昨天有很多的一些占领人士他们都不断的在反思或者在回顾这一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觉得他们是这件事是用了一种可能香港人一直没有去面对没有去直接的去反思的一个问题，他们用了一种大家不能够再回避的方法，透过占领，透过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交通，包括很多的点点滴滴都造成影响，让我们真正的去面对现在所处的社会到底有什么问题。所以包括有很多人都说虽然说金钟这边是清场的，旺角是清场的，铜锣湾还有少数的一些占领人士继续占据道路，而很快警方也表示呢在适当的时候就会采取行动，但是是不是说清场之后那些社会的深层次的矛盾或者一些更加细节的东西，就是这些问题是解决了呢？那我相信肯定没有那么简单的。而政改咨询很快就会进行第二轮的咨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关键的。 是，好的， 而另外一点就是有关这个警民的关系，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有好几次是警民之间是发生了冲突啊，一度是紧张，但是昨天我印象是很深刻的，有一些学生在离开这个占领区的时候呢，警方是要求他们是要登记，不排除以后呢是做出检控，但是呢他们呢也是跟警方握手，并且呢是跟警察说那么多天来你们辛苦了。 嗯， 所以昨天是看到很多很和谐很温馨的一些场面，而警方也是表示呢不希望是使用武力，所以基本上昨天呢可以看到呢整个清场的活动呢是非常的平静，而警方也表示呢他们一直都很希望可以和平的落幕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我观察到的一些点点滴滴。 好的，谢谢芷鸢来自金钟现场的连线。 谢 谢你，再见。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凤凰卫视总部记者黄芷鸢在现场观察到的一些情况，我们稍微休息吧，等会儿也就他讲到的一些点哈，我们也做一些讨论和回应。好，三点话新闻稍后继续。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 Jason， 我是 Kathy。 刚才跟芷鸢聊了几句哈，他讲到了一个场景，也确实怪不得像刘瑞绍先生就说香港人应该拿诺贝尔和平奖，他说你看多平和警方是吧，也非常的平静，最后接受他们的这个致谢是吧，握手，那市民就是抗议的市民也是非常的配合，也没有出现任何的流血冲突，所以大家之前很担心说最后怎么收场，会不会流血啊，会不会清场呀，会不会有一些武力啊，一点都没有。所以呢这个也是兑现了各自的承诺是吧，之前他们抗议人士也在说如果警方最后要清场我们不会反抗，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公民抗命，他们也做到了，而警方也确实也没有违背他们对市民的承诺，也再也没有滥用所谓的滥用武力是吧，也是策略很得 得当。那么在金钟和旺角，虽然他们策略上有一些的区别，比如说在金钟他们是最后才来拘捕这些所谓的领袖，但是在旺角呢他们就先行拘捕这些领袖。而且呢金钟可能因为是显得这个人群他们的激烈的程度还没有旺角那么高，所以会导致他采取一些策略上的区别，但是总体而言呢还是以一种大家都能够接受，可以说是最好的一种方式结束了这场战力运动。但是结束之后怎么办呢？就像林郑月娥说的，我们不会觉得收场了关于政改的问题就解决了，那就是太天真，是吧？刚才职员也讲到了，那下一步怎么办？ 清场是更多，可能是更多抗争的一个开始。但是说到这次清场，刚才说到双学的一些表现，我觉得可能是他们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最明智的一次了。应该说我们今天在报纸上看到那些煽情的图片，看到那些平和的画面，实际上是远比我们看到那些武力冲突的画面来说，我们对双学的评价会更高一些。 因为双学没有冲在前面， 对，也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其实是有很多的失误。 昨天黄之锋都没出现，他都没有在被警方扛走那个名单里面。 对，他应该也是意识到最近的民意是有一些转向，包括说他们在这个旺角被清场之后，他们号召占领旺角的人转而去支援金钟，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策略的失误。因为占领旺角的人员构成是比较复杂的，可以说是来自三山五岳啊，什么各阶层的人都有。那他们到了金钟之后，可能会影响金钟的一个占领人士的一个人员的构成，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行为。包括后来黄之锋他开始一个绝食的行动，最后也是以失败告终，实际上没有起到任何的一个作用。这都是我觉得是双学领袖的一些失败。 对， 对， 我想呢这个双学昨天的保持一个不抗争还有一个和平的一个方式让警方去清场，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因为中间呢他们曾经一些双学的领袖都带领就是占中的人是去做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些抗争的活动，然后呢这个民意的支持就不停的下跌。那他们知道呢就是昨天清场是回避不了的，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准备，就是要保持一个最好的一个形象。因为如果昨天呢我想就是对于大部分香港人来说，如果他们持续的去跟警方抗争或者是有什么激烈的一些画面出现的话，那他们往后或者是市民对他们的观感肯定都是差的，所以他们昨天呢就维持了他们头一天的策略，就是保持一个和平的一个状态去让警方清场。 你看，其实战争三子在三号自首之后，其实他表示说这种运动转向为一种深耕的一种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双学还表示他不退场啊。那如果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退场，如果他在出现之前的一种比较强烈的一种冲击的这种状态的话，可能会这个民调真的会掉。你看警方这一方也是，其实之前的一些比如说港大一些民调就发现这个警察的形象在老百姓心目中是不断下滑的。而这次呢，其实两方的这种民调都是其实在心理上都会有所上升，这样的话呢其实在重新回到这种讨论当中就变得更加和平。但是这个问题还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再有一个结果的哈，但是关注。 对，所以大家都很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现实，就是你不管是往前冲还是往后退，你必须得有民意的加持，是吧？那现在我昨天有一个画面，其实说实话我看了之后有一些的疑虑，就是说这些泛民的议员们，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像刚才指渊说的，有些占领人是70多天全程候在那儿。如果说你最后是吧，因为博媒体的曝光来出来亮个相，好像你看有一些立法会议员被人扛走的时候， 就是我们广东话是抽水的， 就好像像以前要就义的共产党员一样。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你韩寒参森讲的抽水，你就是为了占便宜博曝光率是吧？那么接下来就这些泛民议员他们会在立法会里面有什么样的行动呢？直接的他们自己说，首先要否决现在的这样一份政 改，因为已经有27个人是联署会否决， 所以势必就是之前人大通过的一切东西你都白玩了，反正香港立法会通不过，通不过怎么办？你得重新再来一轮咨询。紧接着可能你看这次虽然说以和平的方式清场，但是对于政府和立法之间的关系它会造成一个更大的隔膜，就是政府以后推什么我都不配合，我在议会全面拉布。你看哈森已经开始叹 气 了， 所以对 咱们作为香港居民是吧，他真的是会制定一些政策影响到咱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那到时候要所谓的 尝这个恶果，可能就不是说占领人士或者居内居住区的那一 整个香港 整个香港人，我们都要负担。 对，因为其实昨天呢，清强的那个动作开始的时候，我心里的就有一个安心是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立场，但是我觉得这个运动其实太长了，就挑起了这个社会或者是政府啊、警方啊跟市民的不同的一些矛盾。那我觉得终于要有一个结束，但是我立即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这是不是一个结束呢？就好像林建玉啊，就是十号他曾经说过，他不觉得清场就是一个最后的一天，因为呢我觉得清场之后有其他的一些战线就会展开起来，比方说刚才樊叔说了，就是第二轮的那个政改的咨询，还有就是在立法会议员跟政府的那个角力，那往后呢还有就是警方跟市民的那个矛盾，他们心里面的那个新的病会不会可以治得好呢？就是有不同的一些问题会持续发展下去的。就是昨天做了一个清场，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一个眼看的一个结束，但是那个社会的矛盾在民众啊或者是政府或者是中间有没有解决呢？大家都知道还有一种很长的时间，还有很长的时间还有讨论的。 但现在应该说双输，就是我觉得对这次占领运动的最后的结果可以说现在已经看到的是双输的局面。应该说双学他们要求的一些包括说 没有达到， 对，都没有达到，他们这些实际的要求的一些目标是都没有达到。那对政府来说在这一次是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对，这次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损伤。包括说刚才芷苑有提到一个原气大伤的问题，我们其实从电视画面里也可以看到，周永康也好，这个黄之锋也好，是很明显的从这个占领初期开始就我们感到是日渐的消瘦，而且好像是一夜之间胖了很多。 他们是小孩子但是老了很多， 对，确实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感受。那我们周边也有一些故事，就比方说我们有一位香港同事，他其实之前一直在外地出差嘛，那昨天晚上原计划是回来之后呢有跟家里人的一个吃饭，要大家一起聚餐，但是因为之前的几次饭桌上的讨论呢，他已经意识到说不可能去改变家里人的想法，双方会在不同的平台上对话，就矛盾是很根深蒂固的。所以他觉得昨天那个时刻，虽然说他们之前定好了要有一个家庭聚餐，但是因为昨天是一个清场的时刻，他预计到说如果回去在个餐桌上可能双方又会起一些冲突，所以他干脆选择就不回去家里这个聚餐，而去跟这个朋友去其他地方吃饭。所以这种一个小家庭就可以折射出来一个整个社会实际上造成了怎样的一个撕裂。 其实开始提到这点，其实之前会更加明显，就是在比如说比较冲击比较猛烈的时候啊，这个双方的撕裂会更加严重。其实双方可能会出现一种就是在 Facebook 里都已经绝交的这种情况也很非常多啊。但是现在其实你看这次所谓的就是清理障碍物啊、清场这个活动当中，其实双方的这种好像矛盾没有那么夸张。同时我觉得其实它不能算双输了，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其实你会发现大家对于政府的态度也有所变化，同时对警察的变化呢也是比较明显的。这次其实双方的态度也会比较平和嘛。那另外一方其实你说对于这些人的这种诉求，其实也是反映出很多香港社会一些市民的一种想法。那么其实呢这个最终目的大家都希望香港好，所以我觉得不存在一种双输，而是一种以同一个目标下的不同的一些想法而已。 好，那这个我们已经有意见分歧了是吧，到底是成果为主呢还是这个失意为主呢是吧。确实有很多不同的解读，那关键就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下一步首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先稍微休息吧。我觉得可能有一个问题我们得特别解决，就是所谓的年轻人的问题，世代的问题。港台共同体，台湾出现了，香港一样没有办法避免，甚至会发现就是一些执政者他们可能会有心理方面的一些误读，就对于年轻人的期待方面哈，我们等一会儿来好好聊聊这个。 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夏夏， 我是 Cathy。 刚才我说呢，如果下一步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在立法和行政的关系上面，就是将来政府提什么样的，不管你提什么样的政策，可能在立法会都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一种危机，就是立法会它各种给你找茬。所以呢，你接下来的这个恶果哈，你要所有人去品尝。如果这个方面算得上一种输的话，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吧，盛伟哈。 是。 倒是盛伟刚才讲到的，如果他把民主的诉求，把以前大家埋藏在心底的各自有答案的问题，给他搬到台面上去讨论，去激起整个社会的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去催促你去往前大踏步的迈进的话，他可能在这个方面上，包括对所谓的民主的理念的一些思考哈。他又是有他的这个成功的一面，但是啊，你发现这次的一个整个的社会运动当中，年轻人他是最主要的主力，不管是他持续的时间来说，还是他在作为领袖的这么一个地位，他发声和率领大家往前走的这么一些动作来看呢，他都是最重要的一个群体。而且呢，我们把台湾的一些包括太阳花学运，包括在九合一选举里面年轻人表现出来的样子比较起来，你会发现呢，对这样一个年轻的世代，我们不得不去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它。我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不能说是段子吧，至少是发生在电台里面被大家拿来茶余饭后去消遣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罗范娇芬，他现在也是行政会议的成员了。那他跟应该是商台的一个节目哈，就接受主持人的访问。访问的时候呢，他就问到，他说现在很多人移民，他们移民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怕了你们这儿的年轻人。后来呢，就反倒 是玫瑰美举的后生仔。 对，反倒呢是被黄之锋给他将了一军。黄之锋就在 Facebook 立即回应他说，因为罗范娇芬他那个话里还有一句话，他说不是怕了共产党，是怕了年轻人。黄之锋就回应说，我可以告诉这些想移民的人，已经移去国外的人，你们可以移到一个没有共产党的地方，但是你们移不到一个没有年轻人的地方。然后就说这是神回复是吧，立刻秒杀罗泰。哎，所以他讲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存在的一种情况，你说年轻人对于大陆方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于中央做任何的决定他们是什么样一个态度，包括对于北上发展赚钱他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现在就是有一种说法，梁振英不是前段时间去广东又出席了好几个合作的那种意向吗？他回来就劝勉香港年轻人必须去北上是吧，你们要想到北上才有机会，如果一直困守于一个时空就没有发展前途。但是他想到他说的话没错，但你会觉得吧，就跟台湾的问题是一样的，就像郭台铭也老是说台湾年轻人不长进，可是问题是我怎么去呢？就包括我之前在工作的那个地方，我们有一个证件的一个颁发，是演艺经纪人的那个证件，很多年轻人来考啊，我们也找了很多的这些业界的资深人士教他们怎么去 pass 那个考试，但是完了之后没有人可以解决一个问题，我怎么让他们入行啊？这些小孩都是刚刚十几岁二十岁不到，我大学毕业是吧，我根本就对大陆一无所知，对所谓的中国国情一无所知，你让他现在就冒冒失失的，或者在完全没有装备的情况下你去投入大陆，你根本没有任何的竞争力，你不知道大陆每年有多少的大学毕业生，凭什么我就要去来录取一个香港年轻人？而且香港年轻人你们能接受毕业一个月工资可能也就五六千块钱吗？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多现实的问题，就是决策者他说出来一句话的时候非常容易，但实际上他在操作层面上有多大的程度上是可行的，这个港台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其实 而且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政府或者说这些当权者他们在认知上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就是实际上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像他们的父母那一代是经济动物了，经济牌可以说在九合一选举中已经证实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没有用的。因为现在年轻人应该说全世界的在经济已经比较发达的地方，年轻人都有一个倾向是说从物质主义去转向非物质主义，也就是说他们关心的 价值观的问题， 价值观的差异，他们更加关心的会是公益公平性别平等这种平权的一些议题，而不再是说你有经济牌就可以让我去怎样的去完全的服从你，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你不能，也许我对于说现在香港的年轻人在这个转变 的过程中处于哪个阶段，我是持保留意见的。但是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是全世界已经在发生的。所以现在的当权者他没有意识到年轻人正在发生这样的一个转变，还认为用过去的一个思路是可以满足他 的，只要让你赚钱你就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我记得就是在早前，就是我们的特首梁振英也总结了这次这个占中那个运动，他说就是反映着就是年轻人对就业还有住屋方面的一个忧虑。但是当时候呢，就是我听完之后我自己有一个个人的感觉，就没有那么简单。还有就是在当天他说了这番话之后，我看了不同的一些讨论区，就是说他将香港的年轻人看得太简单。就是还有现在这个70多天的那个占中的一个运动当中呢，就真正反映着就是他们不但是担心经济方面的，他们需求的就是说将来就是他们可不可以参与这个香港的那个政策的制定，或者是选他们真的为他们着想的一些特首。那现在呢就是就好像 Kevin 刚才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特首啊或者政府高官对于民意的了解真的有一定比较大的差距。所以呢我想呢就是这个战争好像阶段性的结束，但是现在才是政府要做工作的时候，就是真正去了解现在不单是民众或者是年轻人，他们就是将来就是社会最主要做决定的人，他们担心的他们需求的是什么。因为如果这个矛盾持续下去，就是比较担心就是往后就有再有一些向内的运动再跑出来，那大家都不愿意见到的。 我觉得其实关心这个年轻人这个角色以及他们的一些诉求和想法的话，我觉得这个点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各位的想法不大一样。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观感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在北京和香港这两地的一种对比来说啊，就因为我这两地都待过嘛，我感觉到是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北京的青年其实在一种浮躁的一种状态下可能更希望去创业，而香港这边的一些青年人更习惯于打工的状态，他不会想到去创业。那还有一点就是会明显感觉到其实香港他想去参与到这个政治当中，我觉得其实政经是不分家的，在这样参与政治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反映出他的经济方面的一个层面的一些问题，包括现在他觉得其实我工作一辈子可能连一个房子都买不了，那我可能说现在我工作一辈子之后我可能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变得很好，那他就需要考虑说我是否可以参与到政治当中，可以缓解一部分这样的矛盾，让可能未来的这个年轻人会变得更好一些。我觉得刚才说到很多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包括说他们希望自由啊，希望什么，你会其实觉得年轻世代他们是对这些东西无感的。比如说啊，假如我去大陆之后玩不了 Facebook 玩不了 Google， 他就哎呦这太糟糕了，我就想立马回到香港。 立马有感了， 对，立马有感了。你看其实要如果说其实我来香港之后也会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说我 Q 音乐用不了的话，我发现听不了歌了，我说 哎，那说明他们说什么香港知识版权做得好。 对呀、啊，但是我会这样想，我说我想听歌，这样的话我还多掏钱，所以我肯定就不乐意。那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年轻世代他的想法是就是他是利己的一种状态， 对， 就是 我的生活也好， 对，我的生活舒服，我的自由，我的想法能够表达出来，这个是最关键的。我觉得其实我一定程度上我也属于这个年轻人，或者大家属于 这个说明这个两地的青年可能在有一些的认识上是有偏差的。比如说大陆青年我可能没有这么直接的感受，是吧？我关于政治话题因为大家都不爱去聊这个，我们本来参与政治的渠道也不多。但是在政治呢，在香港你就发现它是步步逼近，你就没法不聊政治。包括我们跟香港同事他们直接就说，哈森有几个香港同事真的是这么聊，他说我从加拿大移民回来，我跟对政治一点都不关心，但是这些年没法，我本来就是政治冷感动物，绝对是，我只是这个经济动物。但是你发现就是这么多的社会运动哈，一次一次的刺激就催生出来。我也去占领中环现场去看，我也指责那些骂占领中环的人，我说你们有什么资格说，你们去过现场吗？他说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有资格来对这件事情来发表评论。所以刚才盛伟讲的也对，凯西讲的也对，哈森讲的都有道理。问题在于吧，现在的问题它就不是单独的，它也不仅仅是价值观。价值观有的时候它可能会反映在，因为我现在的生活不如意，而且我看不到我以后的，你说经济方面我也没法改，我的政治 权利是吧，我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优越感，那我的认同感和我的归属感从哪来呢？我就步步的有这种危机感。所以政府其实知道年轻人对现在的社会是不满意的，而且现在很多关于什么青年上游的通道不行了，就开始鼓吹一种下流社会这样一个价值观，它是有市场的，而且它是说了好多年，不是今年才开始提出来的。但是你发现几年来就似乎有意义的真正能够帮助年轻人获得更多像北京那些的年轻人去创业的一机会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这个时候政府你就要想，是不是因为我每次只是教育别人，我只是说一些口号似的，你们必须怎么样，你们不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你实际上帮过我多少呢？而且你真的是有把这个市场做大吗？你有为这个市场创造实实在在的机会吗？是吧？ 我想呢，这是对于市民来说，或者是对于香港的青年来说，最主要是两个看法。一就是我没有选择，选择就是就业的选择，住屋的选择，前途的选择，还有我看不到未来。 对， 所以呢他们就要通过一些运动呢，就是尽量去想争取就能不能够改变未来。这就是这个运动，我想他们最主要要表达的一个看法。 没有，其实我理解哈森的意思。其实现在大陆，比如说昨天我们看到新闻说，947万的这个毕业生哈，他们也面临这样就业的问题。就现在，大陆正鼓励说，你们可以休学啊，可以允许休学来去创 业， 对，去开淘宝。其实你会反映这个问题，不是说这个香港存在的一个， 就哪哪就业都难， 都是一样，都是很难的。其实普遍存在。 哎，这是不是反映香港人一种所谓的优越感的丧失？就是从前咱们没这么难，是吧？ 其实我觉得香港的问题跟台湾有很大的相似点，就是说，年轻人在竞争中没有缺乏安全感，就是他们感觉不到、感受不到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又觉得政府没有帮助他们，就自然会产生这样的一些现象。像刚才樊素说了罗范交锋的对年轻人的一个失言，实际上基本法委员会的这个副主任梁爱诗他也说过一句，他说我怎么放心20年后把香港交给你们。可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是，你放不放心20年后香港都是他们的。现在其实这些人对老一辈可能对于年轻人是没有一个信心的，但是大家都说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当然现在我觉得是，除非这个人他自己已经决定我不要装睡了，可能越来越多的香港的冷感的年轻人，在原来是政治冷感的，在这次事情之后会用自己手中的一个方式去改变政治。当然我们现在讨论的还都在特首选举方面，实际上很快就要来的是明年的这个区议员选举以及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这个你每一个市民都是可以影响到的。这现在已经有人会讨论说，到时候会出现一些手头族，就是说年龄刚刚到线去符合这个投票资格的，他们就可以通过手中的这个选票先去影响基层的政治，你去在基层的民主去做得更好，实际上未见得就不是一件好事。 好，又说回到了民主了哈。那我这几天我就看了一些文章，就是也讨论到台湾和香港民主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追求的方式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就说到台湾的民主，它缺的是什么？是法治，它是有自由的。但是呢，你看官说是吧？这种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人情，这说明它法治是缺失的。可是香港是什么情况呢？它没有民主，但是有自由，有法治。它为什么有自由呢？因为它的法治做得好。所以你发现这些东西它根本就是绑到一块儿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你要把哪个考虑的最先，是吧？就是你把考虑的最先，会决定你所有的选择的方式都不一样。那现在你最直接的会影响将来的一个方式的，就是现在年轻人的意识。所以呢，接下来的这样一个社会的一个动向哈，就是看年轻人他会主流的这种意见会往哪个方向跑。我们等会儿再接着聊。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 Hassan， 我是 Cathy。 刚才我讲了很长的一段，我就说现在香港的年轻人劝他们去大陆发展，不是人家不愿意，是吧？只是有的时候他一没有装备好，二没有提供足够的这个土壤和环境让他们有这样的装备好的可能。我看到政府呢，他们就有了一些统计，就是统计现在在 内地发展的一些人士，但是呢他统计完了之后呢，他也没有说给出一个具体的他们到底发展的如何，就是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来衡量，来说服现在在香港的年轻人说，哎，大陆真的是一块很值得开发的处女地、啊、 我觉得虽然没有一个指标，但是我有一个方法来去衡量。其实在比如在上海有一句这个口头禅哈、啊、这样说、在中环里面的人是外国人啊，在在那个内环它是有三， 在上海 对、 嗯、 内环是这个内环里面是住的是外国人居多，完成中环呢是这个香港和台湾人士居多、哦、在外环以内呢住的是这个所谓的上海人哈、啊，在外环以外住的是他认为是乡下人。但是 哎，这个有意思，我跟你来说说政府的还有一些分析哈、啊，你看看跟你上海的一些见闻能不能吻合上。他就说在年龄方面呢，在1980年代末是在四分之一在内地工作的香港人是20到29岁之间，但是呢这个年龄群的百分比到90年代就下跌了，就一直下跌到了不够一成。就现在他这报道写说2010年近40%在内地工作的香港人年纪都在50岁以上。 哇， 所以你发现哈、啊、你在上海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印象，你能去上海工作的不是你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而是你已经在香港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你有足够的资本和能力，你才能够去内地分得一碗羹。 其实 问题在这儿， 对，我在北京和上海遇到的一些香港人的话，的确都是在35岁以上 吧，是吧？ 应该是， 就是说已经是中层了，可能是吧？他已经，我看这儿分析来说，你怎么样可以去到大陆工作呢？你要不然你就是这个专业人士。而且呢是签订的那些什么协议里面他们是有专门开放的那些个领域专业人士你才可以去，要不然你就是通过香港的公司把你外派到内地，这些要不然是中资，要不然是就是一些跨国公司他们希望在内地要重新开拓市场。 我觉得最核心 就是必须有找的通道。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之前比如说现在我看另外一说，就是说现在在香港普及一种所谓爱国教育或其他方面的教育啊，希望这个中西的教育能够慢慢的去产生一种交融状态。但是你说现在香港的一部分呢，他的学习的知识啊，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其他方面，他跟大陆是有本质区别的。比如说你现在 就是不懂中国， 对，你学的这种西方经济学，其实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实用的范围啊， 但是大陆不是一样在学西方经济学吗？ 是学，但是他这个经济的模式，它是一个个案。是不一样的， 是这个原因吗？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可能盛伟想要强调的意思是说，除了政府要做以外，年轻人自己也需要 去主动的学习大陆的文化，是吧？融入，知道大陆人是怎么想的。 其实现在年轻人有一个倾向，包括说使用社交媒体这个习惯，就是大家只看跟自己意见相同的那一批人，包括说我们刚才提到我们周围的这个同事的例子，实际上他已经是处在一个比较抗拒跟拒绝跟上一代人交流的这个状态了。那如果上一代人他们更多的是使用传统的媒体，可能他们看到的新闻会更多更杂，或者是更主流化一点。那现在年轻人，比方说我在 Facebook 上，在这次的雨伞运动中，我看到跟我意见不合的人，我就把他 unfriend 了。那最后你留下的全都是跟你意见 一样的人， 最后你就会慢慢的走向一个极端。那实际上大家都希望的是你每天都在说要沟通要交流，但实际上大家自己在慢慢的拆掉这个沟通的桥梁， 你的小圈子了。 对， 整个来说最后没有矛盾。 哈瑟有什 么意见？我觉得我刚才听盛伟啊、Kathy 还有樊叔说了，就是鼓励香港的年轻人去大陆去工作。我觉得这是其中一条出路，因为但是除了这个还有更多政府要做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最近2年到上海去工作，他是做一个 IT 的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的，但是据他说呢，他行内也有蛮多的香港的人跟他差不多背景的，都他是35岁以上的，都过去上海去做了，但是他认识的他们都不是混得很好，对，就是说这个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原因，一就是文化差异，还有另外就是最近他观察到，就是内地的那个经济还不是想象的那么好，所以他们 cut budget 的时候，有些人给卡掉了， 就是卡了香港人， 对，卡了部分香港人，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内地是一个出路，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自己特区政府也要想一想，就是。 除了开这个出路去帮香港的年轻人去内地去工作以外，你在本地也要创作更多的一些就业的机会。因为呢，过去我们好几年呢，就是靠这个零售业，就是啊，你说什么自由行啊，什么已经带动了香港很多的经济，对，是很短视的。那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就好像那个购买的能力已经下降了，也没有那么多的内地游客或者外国游客过来。那你零售业你下调的时候，你怎么办呢？那香港是不是只有零售业呢？那肯定不是呢。那香港其实你有很多支柱的产业，你自己过去几年也强调了，什么物流啊、金融啊、什么银行方面的，就是真的要在这个我们比较有基础的一些产业去想一想，就是怎么样去创造一些就业机会给年轻人，创造一些前景给年轻人，而不是就是说啊，你在香港混得不好，你就去内地。那去内地怎么工作呢？怎么做好一个前途呢？这要想。还有就是你留在香港的人，那香港是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呢？也不是，就是政府也要做一些工作去鼓励大家去留在这里去发展的。 其实刚才像哈森说到的，可能是在传统的行业会提供给年轻人多一点的工作机会，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香港政府几年以前就已经在说要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香港还是只是一个依靠金融跟零售业的一个城市。那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感受是说，你看现在全球都在轰轰烈烈的这些移动互联网方面，很多年轻人创业的机会，新的就业的机会，但香港在这方面是明显的落后的，这方面的创业家也少，然后这方面政府给予的资助也少，所以你就会觉得如果说将来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话，香港在起跑线上已经输掉了。 所以那其实我看到的这个场景其实最近有所变化。其实在这个互联网方面，其实凯斯刚才说的是一种普遍的一种印象，但是其实在最近的时候会发现很多所谓大陆人啊，在香港开始已经做这个互联网的 事情。对，还是大陆人在做嘛，你说香港人去哪儿了呢？这是香港你们自己的市场，香港人怎么可以这么不长 就把这个市场拱手让人了。 所以问题就在于你看我们争普选争民主争权利也好，这些当然没有错，是吧？我们必须去保障我们每个人个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但是前提是香港没有办法像台湾一样，因为香港毕竟现在它已经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就是你每一步中央它必须会考虑它所谓的国家的安全，这是现实，不是说就屈服了，这是现实。如果在面对现实的情况下，你要寻求民主的最大可能，我想首要的就是要提升你们自己的能力，提升香港的自己的竞争力，让中央觉得，让国家觉得这个城市它永远是不可替代的，永远能够起到所谓的边缘撬动中心的这么一个强大的功能。你从历史上就会发现为什么现在香港的政治越来越难，它关键问题就在于它在经济方面起到的作用，或者它在整个的国家意识能够起到开放和桥梁作用的它越来越小了。 香港人自己可能也有一个失落的感觉，是之前会觉得香港对于大陆来说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前沿呐，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民币离岸中心这样的一个角色，但他发现慢慢的这个角色对于中央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了，他们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实际上心里的那种失落是会体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抗争活动中的。 没错。所以哎，说起来都是泪啊，但是确实又对于这个土地也是饱含了我们自己的一种情感。 所以就是说不管是香港人或者是政府，这是一个反省的一个时候。 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反倒觉得抗争可能稍微停一停。我们先把所有的70多天的占领行动，把他所有的成果和他一些过失，是吧，我们梳理梳理到底哪些地方我们是值得去耕耘，哪些地方或者方向性策略它根本就是错误的，就摒弃它，不要再坚持了，坚持下去之后你可能会给所有人会造成更大的损伤。好，那先聊到这儿，香港的话题还是时常会要涉及。那么接下来哈，这个政坛和整个的社会还会往哪个方向走，我们永远都不要放弃对这块土地的关注。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沈伟， 我是哈森， 我是 Kathy， 拜拜。